103，台中真善美电台八德之声103.9，台东南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全台最大台北国际妇幼用品大展，领导品牌齐登场，人气手推车、婴儿床，万款孕婴用品一折起。蜜月蛋糕、宝宝副食品免费试吃，台北国际妇幼用品大展，25到28世贸一馆，孕妈咪上网预约送免费待产包哦。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890周第5名，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帅到分手。第4名，周汤豪帅到分手。第3名，831任贤齐阿信干哪干哪。第2名，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第1名，郑秀文裸体早餐。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敬业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oco 李玟。 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心脏开始加速跳动，震动不用多说，跟着我的舞步跳跃摆动。 Rocket we don't stop doing it， 所有目光都看到我这里，我是你今夜的 legacy， TRTAN 是我的你。 Body 没有我出席，这个剧就没出息，贡献了所有的 Body 独占到都没再客气，所有人停止呼吸，别人唱惊天动地，起码响起不再犹豫，一起加入这游戏， 交换我的线索，搜寻着行踪，让你的尽头反复重播，出的脉搏感受的瞳孔，就像心自觉快速冲进他的感觉。 玩乐最有天分， 我的 father， 我的 mother， 孩子的学习不能等，快跟着我喊 yes sir， 他的气氛无放闪，献出你的呐喊，拿出自信玩下 all in 的快感。 That's right， 我还酷我在 hashtag party time， 我是700万的 like。 Body 没有我出席，这个剧就没出息，贡献了所有的 body， 独占到都没再客气，所有人停止呼吸，惊天动地，起码响起不再犹豫，一起加入这游戏， 交换我的线索，搜寻着行踪，让你的镜头反复重播，出的脉搏 25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怎么会没有 WiFi 呢？ 为什么没有 WiFi？ 我是马克。 今天2月25号有生日寿星，是美国的听众伊娃妈妈。妈妈说 Today is my birthday， 这是我自己翻的。今天是我生日Happy birthday to me， 祝我生日快乐哦。 Happy birthday to Eva。 还有下一位， 嘿，智商50，我在工作生活最苦闷的29岁，因为遇见了青春点点点，让我在上班的时段里还可以偷偷的听录音档，自己默默的发笑，加班的时候趁老板回家后也会放喇叭逼同事们一起听。还好我的同事都还年轻，可以忍受无厘头的广播内容，哈哈哈。谢谢你们的节目陪伴了我一年，你们对我来说真是相见恨晚啊。今天我已经迈入30岁了，希望哥与华人女单可以用逆龄声音，逆龄哦， 逆龄哦，你 逆龄是指这的逆， 那这不是顺龄吗？就我们是往那边走啊，我们是往老地方走啊。 所以逆龄还， 那天在听 有点难呢， 听黑人在教菲菲讲话， 嗯， 然后再教我爱你，对，然后我爱爸爸，我爱想象，然后在听的时候，我就因为就是我女朋友在后面放，然后我就猛回头说：“你放 A 片哦？” 为什么？ 因为小朋友菲菲就， 我觉得你很夸张， 你在我后面看 A 片， 你才在节目中看 A 片的，你有什么资格惊讶你女朋友在你后面看 A 片？所有的听众才惊讶你在 笑。好，而且还用男女对唱的方式唱生日快乐歌哦，逆龄，然后男女对唱， 逆龄，所以就是逆龄，所以就是小朋友嘛， 对。 小朋友，我想要专业配音员给我一些指导。 嗯，小朋友，你不是最会了吗？ 没有啊，之前那个谁有指导过，就是有点声音往后放的。他那时候有讲，因为他小朋友的声音很像。那个女生也来节目过。 谁啊？我有印象有这一段事情， 但是 谁啊？ 对，然后他一模仿小朋友，就让我惊为天人，因为那一瞬间就是。好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听他就是你会觉得他声音放的比较后面这样，可是我就是 对不起， 我就是模仿不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那样放，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往后压。 但是就是就算在配音的时候，你听不到男生装小朋友，因为男生其实就是变声过了，你怎么装，你顶多就像太监。 大熊也是吗？ 对，可是女生是小朋友的角色，其实都是女生玩的。对，男生女生的角色其实 都是女 生完成的。对啊，包括连蜡笔小新，他只是很伤那个配音员的喉咙，但他还是女生。 他自己有说那个很伤。 他有啊，他说录完那个他都要往生了。然后不管像是 蜡笔小新那么多集耶， 还有或是像是阿宝啊，也是啊，就是都要往生了。老皮阿宝那个。探险活宝， 嗯， 对啊， 反正你只唱两句，应该不会往生。 祝你，我抓不到 key，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刚才在骂脏话。 祝今天美国听众 Eva 妈妈智商50生日快乐。 开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 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承诺。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委屈死了， 是不是不够爱我，是不是不了解我，是不是我说的没进你耳朵， 12:0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嘿，来回信， 我们需要你们的信。 这个写马克先生收，会不会是指定你要收啊？ 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刚你拿出来那个信头，我就看到了玛丽两个字。 哦，真的啊，这么快？哎，真的耶。今天的第一封信 ，Dear 马克、玛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格外的想念你们，占了我生命快二分之一的时间。 什么意思？你24岁哦？ 不是，就他生命有二分之一在想念我们。 哦，是哦，这么想我们哦， 嗯， 那是不是应该来跟我们好好的？ 你是在掏解裤裆吗？ 不是啦，解开皮带 哦， 太紧了。 最近好吗？ 最近、嗯、好啊。 最近我发现自己有间歇性啊、应该是间歇性觉得生活无趣症候群。 嗯， 有时候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对呀、啊， 就一阵子就会觉得。好像蛮厌世的， 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哦，日子好无聊哦，日复一日，不知道在为什么努力。我是设计系的，等我们努力做出来的作品，就当然很希望得到肯定啊，这就造成了我的心情常常被老师左右。 呵呵， 可是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样子，有时候 就我这个设计我自己就很喜欢，但是却被否认了，那个心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嗯嗯嗯嗯， 身边大家都在规划未来，我却没什么底，好像什么都有点喜欢，什么都不深入， 好迷惘。 欸，但是身为一个设计系的老师，是不是你的确是需要一些打枪同学的能力啊？当然就是你很辛苦的做出来，我当然知道你应该会很满意你的作品。 嗯， 但如果我也在那边跟你说，哦，你真的太棒，你太厉害，你好棒棒。 可是我觉得老那老师变成老师的打枪，老师要有很 要非常非常客观，然后知道业界的客户的毛跟点在哪里， 以及他要有说服力啊， 对啊， 就是你让我认知到，好，我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因为这样听起来不就觉得只是单纯好像就不被喜欢？ 没有啊，他讲的他只有说就是被老师打枪，他没有说老师用什么方式打枪他。 嗯， 他很有可能只是觉得我这就是无懈可击，怎么可能有人会挑我错？ 但是他后来知道他其实并不是无懈可击这样。 哦，真的哦。 不然我觉得老师的建议就没有意义啊，如果老师的建议或是老师的指导方式让你一就觉得为什么不喜欢，我这很棒啊，那个就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不是吗？ 其实这个喜欢不喜欢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事情， 所以他除非要提出真的是很客观可以就分析说为什么。 但这个客观跟主观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我提出一个很客观的意见，但是你的主观无法接受啊，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个东西你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我提出了真的一个蛮客观的意见，然后也的确是命中了缺点，但是你看不到那个缺点，因为你沉浸在你的主观当中，你就觉得我作品就超棒， 完蛋了。 对啊，然后你还是把别人的客观当作是就是冲着你来的人身攻击，那就没有用了。 嗯，好，他这个性质呢是中原大学的性质，在下面呢有写一些小语，我们来朗诵一下。 这封信结束了？ 还没 哦， 因为只是刚好到下面。我们确信冒号爱是教育的主导力量，愿以身教言教的方式，互爱互敬的态度，师生共同追求成长。 很棒啊。 好，这个是谁啊？咕咕鸡。咕咕鸡说呢，他说他很迷惘，那今天是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目标，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如果可以考到雅思 6.5 以上，大二英文就可以免修。 嗯哼， 那我未来本来就是要准备考雅思啊，然后再加上我的英文老师烂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大便这件事情。 什么意思？ 上课都说好，念课文念课文念课文，然后有时候突然暴怒的时候又会乱骂人，而且是歇斯底里是的，所以 那不是就违背了刚刚信纸上面的那个教条吗？ 那是他们的目标嘛。 哦， 于是我就去系办拿了停修申请单。 嗯， 结果我进去问的时候，刚好有三个不知道是行政人员还是什么的人在聊天。 嗯， 听到我的需求之后，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哎，你应该知道你那个要考很高，你才能免修吧？ 嗯， 哎，你有没有搞清楚啊？是一脸不屑的样子。 6.5真的蛮高的啊， 还在我面前互相交换那种拜托也太自不量力了吧的表情。最后呢，哦，这真的蛮过分的。我走出去的时候他们还补了一句，是不会说谢谢吗？ 哦， 这个态度根本不配我的谢谢啊。我觉得非常难过也很生气，因为我也 是不会说谢谢吗？ 因为我是深思熟虑过后才决定。 嗯， 业界努力很久了，结果进去却被他们那样瞧不起。嗯，而且我明明就是用一个很好的态度问他们，却换来这个一头包。嗯嗯嗯，所以我一定要超过 6.5。 加油。 好，他这边呢又有一句名言在另外一面的下面，来自于 6.5真的很高， 来自于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雅思 6.5 这个所谓很高的那个困难度有其他的比喻法吗？ 就是托福很旧很旧旧制的话可能要到600多分，就是蛮高的。 那如果我也没考过托福呢？ 你也没考过托福哦。我觉得就是我想想看哦，我多益有965，我都不一定考到 6.5。 什么啊？我马克考不到 6.5， 那世界上还有谁考得到 6.5？ 我 就是你可能要专心去念啦，就我说我 那个数字的极限在哪？ 七。 所以它的分就是 0.5 的跳，还是它会很细的 0.5 的跳， 所以是 6.5 7.0。 我不知道有没有 7.5、啊、不知道有没有 7.58、啊、我听过最高是7、啊、 那你有考过雅思吗？ 我好像有考过那种模拟的，就是一样啊，就是大三大四就是同学们都要出国嘛、嗯、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学校办的想要测那种什么大学生英文能力，就会开那种免费考试、嗯、我就去考。嗯，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在没有念的情况下去考，然后考出来以后、嗯、我都蛮挫折的。考出来之后像托福，我可能也觉得因为可能出国要去念一般比较好的大学的可能基本分、嗯、假设那个时候是说600好了、嗯、我可能那时候也没有考到，我可能就是500-580那种、嗯、对啊，然后雅思那时候好像测我记得好像也才6的样子，对啊。 那我雅思会有 0.5 吗？ 什么叫 0.5？ 我至少会有数值。 一定会啦，就一般人去考应该都是有3-4以上吧。 Really？ 对啊。 好。这个名言来自于潘季，一件不对的事情大家都在做还是不对的事情。 哇、wow。 嗯。 好的，咕咕鸡，希望。因为我觉得人可能难免会有惰性，你在写信的时候非常愤怒、嗯、你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考到， 对，然后可能寄信到收到，你现在已经忘记你当初那一股冲劲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封信寄回去给你， 或是你现在念到你想起他们是如何羞辱你的吗、嗯嗯嗯、你现在记起来了没？嗯、 哦、好像那个晋级的巨人的片头、哦、 噔噔噔噔噔，晋级巨人到现在演到哪 不知道，心一寄出啦、啊， 我想知道结局。 不知道。 那一天也是那个鬼怪，我也是没看到结局。嗯。我就看到大家高潮迭起，就是大家都会在那一集崩溃痛哭，创下高收视，在那一集 ending， 大家捧着心脏就觉得说下礼拜怎么还不来卡在这边要我去死吗那一集。嗯。嗯嗯，我就看到那一集之后，我就缠着那个夜光奶奶说，拜托你告诉我结局，我不想看了。嗯。他说 为什么不想看了？那你自己也觉得是高潮不是吗？ 我觉得就是我喜欢看到剧的卡关到那边，或是一个 哦，你喜欢看到最高潮，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你不想要失望的感觉， 因为高潮过了你就知道它大概下面要怎么圆了啊、嗯、就那边你就直接告诉我说怎么弄 是怎样， 对啊 怎么弄 对，因为毕竟他是鬼怪嘛，他怎么弄、嗯、那样，他就这样哦，他哦就是那个也是有点哦，那不哎， 问错人、 啊、你自己看呐、啊，他就是觉得说你还是自己看完吧，所以我到现在依旧还是不知道。 问错人， 你有看哦？ 我没有啊。嗯，你问老兵啊，老兵应该可以很快的告诉你吧？ 他好像哎、欸，他有看鬼怪， 对啊， 对对对对，好， 可怕。这封信来自于哦，他说可不可以放点轻快的背景音乐啊？ 啊，现在还是想念很不轻快哎、欸。 他说内文有点沉重。 啊，那嘿应该比较轻快吧？ 嘿，快快快， 是加加的， 有些哦，统统跑过来。 嘿，好了。 Taco， 台北的 Taco 最近看了《遇见你之前》 ，Me Before You。 对，是电影我就要你好好的原著小说。会想要看这本书呢，是因为某天听到你们聊到这部电影的结局，让人难以接受，让我对这一部有兴趣。这个结局为什么让人难以接受？这个结局你没有难以接受啊，你不是觉得很正常吗？ 是很多少女难以接受 哦，很多人怎么会这样让他去死？我们要一个完美的 ending。 他都遇到了，他为什么还要给戏？ 但我先看了原著小说，至于电影版还没有看过。如果先看了电影版，可能我对这本小说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看完小说后呢，让人有种惆怅，有点悲伤的感觉。以为是白烂的爱情故事，但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怎样？ 我觉得但。是， 但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哦。故事的女主角路易莎是个平凡的女生， 龙女 啊？ 她不是龙女吗 ？I am Daenerys。 你干嘛突然讲台词？ 什么 Queen of the right right right 之类的？ 对对对，什么 Targaryen 什么之类的？哎、嗯欸，不对，她不是 Targaryen。好啊。 有个脑袋，脑袋吗？ 爱幻想脑袋啊，有个 聪明却未婚怀孕的姐姐。 哦，对。 然后失智的爷爷。 哦，这趴我居然忘记了耶。 嗯，家庭主妇的妈妈。 嗯。 随时会失业的爸爸。 哦。 交往很久的男朋友。全家的经济负担都在路易莎身上。因此当他失业的时候，全家都非常惶恐。怎么办？因缘际会下，路易莎成了男主角威尔的看护。翻译 Well Wilson 想当然，故事的 走向呢，就是男女主角从互看不顺眼啊，到成为情侣。但故事吸引我的不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因为太不实际了，现实中这样的组合会产生爱情实在难以理解啊，而是男主角的心态。原本呢，他是人生胜利组，富家子弟，事业有成，体验各种冒险挑战，却在一场意外四肢瘫痪，只剩头可以活动，生活一切都需要他人照顾，三不五时要进出医院。这样的生活让他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安乐死。他希望可以改变他现在的生活。女主角呢，路易莎意外得知后呢，就想尽办法想要让威尔改变心意。他克服行动不便的问题，当他试着让威尔体验受伤后未再尝试的活动，虽然呢一切并未想象，就没有像想象中一样的顺利，在旁人看来呢，也认为路易莎虽然可以做得不完美，但是值得鼓励啦。没有想到威尔却泼了大冷水，因为路易莎自以为这样的计划是威尔喜欢，却未事先与他讨论，殊不知威尔从以前就很讨厌这次的活动。因此男主角说了一句，你想要我做什么你就自己决定，自己计划，你和其他人一样都只会帮我决定。 哼，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句话不只适用在生病的人，在夫妻子女也是。像我妈总认为弟弟不会做这个不会做那个，就自行帮他决定，但其实弟弟都有自己的想法啊，但妈妈仍然是把他当小孩。你知道我弟几岁吗？ 25。 我弟都27了，妈宝欸，好惨哦。我们都常常自以为对方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却忽略了对方的想法，自行决定对方别人的人生。故事最后呢，男主角选择他认为是最适合他人生的结果。看完故事后呢，感觉心中某个部分被触动了。由于我在医院工作，也曾看过四肢瘫痪的患者，他们终其一生就得靠旁人照顾，而且生理状况只会越来越差。想象一个意识清楚的人，却得终身局限在床上、轮椅上，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虽然选择放手很难、很痛苦，但如果能让他不带痛苦的离开，不也是对他最好的照顾吗？想到十年前的阿嬷病重，即使开刀仍然未好转，当时医师呢要爸爸，哦，爸爸是大哥，选择是否要拼到底，还是就考虑签那个不要急救同意书。 嗯， 当时我还不太清楚事情缘由了。对不起，事后爸爸告诉我，他选择了签署同意书，让我很意外，因为爸爸是一个很重传统礼俗的人，所以当时选择签不急救的风气还不盛行。爸爸只是说，阿嬷生病那么久了，就算好了也是得靠人照顾，在阿嬷还没生病前就告诉爸爸别给我急救哦，就让我好好走。我很佩服阿嬷当时的智慧以及爸爸的勇敢，因为要下这样的决定真的是不简单啊。这次写了好沉重的话题，下次再聊，手酸了。哎， 怎么了？你漏念了24页吗？ 哎，我完全跳掉一页。 天哪！ 我跳到第4页。 你跳过中间的剧情哦？没有啊，剧情刚刚听起来蛮顺的啊。 那我也觉得这封信很顺啊。 那你跳掉的地方是哪？因为电影的剧情没有中断啊，听起来没中断啊，就是遇见他，帮他安排，他觉得影响了他很多。 他怎么可以接得这么顺啊？好，他刚的第3页的最后在讲说，他医院照顾有看过瘫痪的人，然后四肢不便，意识清楚，可是他身体又越来越糟啊，被困在床上，其实很难过。 真正的第四页应该说，究竟这样的人让他想活下去的意义在哪呢？这本书的结局不是公主与王子从此生活美满，但这样的结局似乎才是合理的。荷兰呢，2001年已经通过安乐死相关的法律，荷兰最近已经在讨论可不可以合法种大麻了呢。另外呢，只有在病人没有治愈的可能。 你觉得加州会通过大麻合法吗？ 为什么不会？ 我不知道，因为感觉加州是一个 很 容易失控的。 为什么？ 可能电影看太多，跟 你说失控是因为有大地震跟海啸吗？不是吧？ 不是 这个原因吧？ 不是，就那边人更加的疯狂，然后很容易那个线好像会踩得更过，就是我不知道，好像很容易失控的，就很容易失控的感觉啊。 可是就算现在 没有，就被营造那个气氛。 哦、你说大家都一起嗨， 大家都已经 Happy Party， 一起忙， 耶耶耶，对对对，嗯嗯。 但合法化的确是一个打击地下经济的方式啊。 为什么会打击地下经济？ 因为现在不合法的话，要么你就是，加州我不确定，好像药用合法，就是譬如说，像我有青光眼，嗯，然后我可能可以凭着处方签去拿，嗯，这样子。好，那如果想要的人，是不是就要跟我套好关系，或者要跟我买，嗯，这样子。然后另外呢，还有药头会卖啊，因为不是合法，哦、所以就地下经济嘛，嗯，对啊，就是。所以让大麻合法化一直有一派的论点是这是打击地下经济一个釜底抽薪的方式， 所以 让他 搞不好在路上大胆的说不准大麻合法，然后好像讲得很道貌岸然或是很义正言辞的人，他其实反而是在做 药头。 对对对对，也有这个可能性、哦、 也有这个可能性啊，也有这个可能性、嗯、对，因为那会伤害到他的生意这样子、嗯、好，然后他说嗯，但是那个荷兰的安乐死啊，他说要在病人没有治疗的可能，而且可以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下，由本人申请，然后经过法律啊、医疗啊各个专家的审核，还有另外一名医师的复诊。虽然我对安乐死没有明确的反对或同意，但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说，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解脱，真的蛮值得省思的。台湾2002年通过了安宁缓和条例，意识清楚的病人或是一般的民众可以自行签订，就是哦，我不要施行心肺复苏术哦，不要施行心肺复苏术吗？不要，心肺复苏术不是只是 CPR 吗？嗯，应该是不要施行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电击急救，对对对之类的。意识不清楚的病人可以由家人签下同意书，或者是与医师讨论后考虑撤除维生系统相关文件。好，善终呢是大部分人的希望，虽然我没有填这个不施行的文件，但是三不五时和家人讨论，甚至和男朋友表示，如果有一天我无法救治了，无法痊愈了，请让我好好离开人世，千万别急救，毕竟谁想在人生最后一段路经过电击，表皮微微烧焦，压胸，肋骨断裂，给予各种急救药，四肢末梢血液循环差，手脚发紫，会给一堆点滴及水肿，什么有的没有的，会最后让家人认不出来呢？对啊，那这样子，既然你都已经决定的话，你赶快去签吧，签了以后才比较有效力一些。不然的话，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了，然后家人还是很舍不得，那 他们就是会舍不得做出他们想要的决定， 啊、做出你想要的决定。嗯。 节目们都先离场，告诉你自己等的他是亚洲大奖，爱情不来会怎样，来错的时候要怎样，错得很完美又怎样，有些故事边爱边学镜花开亮，幸福是一种模糊信仰，不用天天都想象，可以随机应变，舍得才会爱情有了场，对手好像都比你强，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们都先离场，告诉你自己大可总是最后再

好冷， 真的 好冷， 万分庆幸农历新年总算过完了。每年呢都会做一种传统菜叫十样菜，内容有十几样，比如说木耳、金针、豆芽、豆干、香菇等等的，每一样都会分别炒炒炒炒炒，最后拌进一个大的不实用的锅，这个锅一年也只用这一次。光是做这一道菜就要花费五六个小时。每年呢都会说，哎呀，人老了，明年不做啦。结果呢，每一年每一年还是继续嘛，从小年夜一直煮到初一，累得我初四就开工上班，反而对我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你也要煮哦？ 可能 刚刚听起来好像是 就可能全家都要一起帮忙啊，你把螃蟹夹螃蟹夹啃啊，赶快避开来，是不是赶快开出来。大如果是大家族，真的是大家都蛮 都有工作， 很多人真的很喜欢那种热闹进进出出的感觉啊。 嗯， 之前节目上说没有年味，我家年年年味如常呢， 好棒。 但是我更渴望，其实平常家常就好了，其实也不需要到过年这个样子。开始打工之后呢，我被祖母要求包红包给表姐妹代替妈妈包，那父母已经离婚了，我说不出那种哦，包来包去烦不烦啊，这么爱计较都不包啊，所以就变成新年包出去4000， 嗯， 必须要等到生日才能完全回收的结果。 哦，生日可以拿到钱哦，怎么那么好？怎么有人生日可以拿钱的？ 对，是祖母在包红包给你吗？ 快乐哦。 忍不住抱怨一堆，希望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自己开始不要做出这种亲情勒索的行为。这应该是实质上的金钱勒索了。 谁跟你勒索？ 就祖母都会说，你包给表姐妹啊，包给那个表妹啊。 为什么要给表姐妹？表姐妹是同辈欸。 你帮你妈妈包啊，因为父母离婚啊，帮你妈妈包啊，给那个你也。 为什么？这是我的钱。 阿妈，你买要当啥包姐？哎，你怎么买毛包衣啊？你个天气包，你个包了给呀？你个几包了？我这你要当啥包？背包丢？ 阿妈，我就是当生安怎？ 啊，没钱我死哦，钱一仙都为都没好你呀、啊！ 我不要你的钱啊！ 哦，心中平衡。隔壁阿伯说：“哎、欸，马克、啊，你买啊那啊，不会啊，一个人包你就包，你底下的嘞。” 不要。 然后嘴转给回来说：“买啊那啊买。”马克啊，爸爸家里气氛弄得好糟。 好，我走，以后我不会再参加这个家的聚会了。 哎、欸，其实 从此脱离。 不知道马克、玛丽，你是常跟上潮流的人吗？我一直都是边缘人。 潮流是哪一种潮流？你是说穿衣的潮流 来了 ？YouTube 潮流我是跟得蛮前面的啦。 比如说呢，哪有放火你就很晚才跟上啊？ 也没有到很晚啊，就我知道啊。 好、oh, 啊，看鬼怪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男主角跟地狱使者在一起，就是那两个男的在一起的。嗯、暮光之城被逼问。雅各跟爱德华，你二选一、嗯，你要狼人还是要吸血鬼？ 当然吸血鬼啊！ 我说都好丑，都长得好不自然哦。然后就被同学包围围剿， 嗯， 耳边传来不满的尖叫声，嗯 嗯。 最近呢，我都听5566孙协志在《饥饿游戏》中的大笑疗愈自己，他的笑声真的蛮疗愈的。 是哦，等一下， 嗯，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 你要问什么？威廉安笑声哦， 对啊， 他跟威廉安笑声不太一样，他的威廉安笑声就算了啦。 你怎么可以这样？哎、就是欸，你这样一直拖拖拖拖拖到以后就没了哎、欸！ 我现在连那个答案在哪我不知道了啦，我都已经拖过年了。就协志哥，他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嗯嗯嗯， 就是很阳光。他好像一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很。太假了、嗯、他笑你就觉得这件事情， 我刚刚其实只是借着笑声我要咳嗽，不好意思。 你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乐活的好笑， 乐活的好笑， 就是他是很干净很纯粹的欢乐这样子。 怎么这么酷啊？ 我觉得看饥饿游戏啊、嗯、就是协志哥加很多分、欸 哦、 你就觉得他很不错这样子、嗯嗯、 以及他会在看 On 档的 By Players， 就是那个日剧有很多个大叔配角一起演戏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 就是很多个你日剧跟电影常看到那些男二，他们一起住进一个屋檐下。 我可能也不只是男二，是不是？如果是大叔的话， 因为就是很多的男二大叔们 哦、oh. ， 他是这部戏的男二，他也常演男二，他也是那个男二。然后有一天就说：“你们知道吗？有一部戏，有一部电影要找你们一起演， 然后是一个大牌，然后导演更大牌， 导演好像讲很夸张，讲什么王家卫，就类似这个样子的。然后就说，但是哦，你要拍这个电影的前提条件就是，你们六个人都要住一起，还要跟那个大牌演员。那时候就觉得这机会就是。 难得， 难得 啊！可是他们都还是男二啊， 因为他们就已经是固定的 男二， 男二啦、啊。他们到这个年纪 没有办法变哦， 也没什么。现在男一也都是笑脸郎，他怎么演男一？他们就是永远的绿叶、哦。比如说像那个半泽直树，那个不是也常什么？那个男的也常常演男二之类的。 我知道，我知道。 反正就是六个老头的故事。 嗯嗯嗯。 他说：“不晓得马克玛丽最近有没有干嘛？” 没有，我想到那个。健尼人生是叫 健尼 还是健 key 人生？ 洛 key 哦，洛 key 人生 还是他要念辣 key 啊？ 辣 key 人、洛 key 人生， 嗯，他真的很会演哎。 对啊， 最近马克玛丽，你有没有什么跟周围的人见解完全不同的状况呢？ 这个跟潮流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觉得说， 这跟潮流有什么关系啊？ 大多数的他可哎。 你还是包红包给你表姐妹吧你。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为什么要包吗？那你有没有什么跟周围见解的完全不同的状况？ 很多啊， 我们就是反指标啊， 很多很多。 好，谢谢你孔雀的来信，希望最近的这个冬天你有喜欢咯。 在半夜知道天变得很酸，酸得像被污染，我要快点醒来。明明记 种子的心声，只有我和你，我们两人黏在一起，没人可以拨开， 一起相依偎落入土里。情人节最缠绵情歌，伍佰演 China Blue 种子。 我想要飞去佗位，嘛无法飞去佗位，我是一粒小小种子，风吹我流浪万里，我经过苦甘日子，我渡过海波浪水，犹原是有意义，因为无论你天涯海角，咱会来选定开花，咱会来生。是一生的找找，只有我甲你，咱两人念做伙，无人把会开，做伙来相偎落。 大业大学教学卓越， 大业大学国际双联学位， 大业大学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热门学系跨领域学习，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梦想画下美丽的蓝图。 洽询专线0485112222。 大业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我会一直一直想，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郭美美2017最新专辑《你的名字》，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对爱的纯粹与勇气。海蝶音乐， 我是五八。 10:53，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先为您送上林宥嘉《巨人的肩膀》，待会1点过后继续来回信。 偶尔转弯，偶尔停下，一片的光不再

这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来回大家的信件。 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讲就请大家寄信给我们这件事啊？ 是的， 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我们的游戏邮地区号是10084，这封信呢来自于你的母校。 我的母校 瓜吧。马克玛丽你们好，去年11月我有写过一封蛮长的信到电台，内容大意呢是在说高中的主任还有老师霸占学校网球场的事 啊。哦，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 对对对对，然后最近我只要经过那间高中，我就会就是看一看网球场真的都是老人在打。 哎，我已经完全忘记是哪间学校了，你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那是一间我曾经也想要考上的高中。哦，对对，如果我有去考高中的话，我觉得那是我第一志愿。 北女啊。 对啊，我就是想当小绿绿。 所以你每次经过那个愤怒的心情就会浮上来，所以你会一直怒视师长的背影吗？ 我就会看说，哼，是不是就是你，这老头，是不是就是你？ 哦，好跟听众有共鸣的男主持人。嗯， 而我和社团学长呢，向教育局投诉无效，学校反而以废社来打压社团一连串的事件。就在几天前呢，我们社团又出事了。能够在这里写续集，我真的是始料未及啊！这次我不再化名，我也不再暗示了，我要直接说，松山高中真的是毫无下限啊！2月7号是我们系上为高中生所举办的营队第二天，晚上9点多，我们工作人员呢把学员们送进 27号， 2月7号。 哦，我想说未来的事情好可怕。 晚上约9点，哇。感觉好像好值得写一篇轻小说，就其实我们已经活在过去了。 那不是什么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想要跟昨天的明天的 我 想要跟昨天的你干嘛的， 就我们已经死掉，然后我们还在回忆这些事情， 这个感觉 怕怕的， 这感觉好像已经有人写过了。 对啊，嗯，好，9点多我们工作人员把学员们送进房间之后，就聚在女生宿舍前面滑手机，等着开当天的检讨会。突然呢，我就收到学长传来的讯息说，内容是5张他和现任社长的对话截图，我就一张一张的点开来看，看到第二张，我就感觉到我的手因为生气而在颤抖，我的手因为生气而在颤抖。 刚才是新歌吗？刚才是有新歌吗？ 不是啊， 刚才是有新歌吗？ 这不是某一首歌的某一段歌词吗？我的唇因为怎样而在颤抖吗？ 有吗？ 有吧？ 那你再唱一次。 我的手因为生气而在颤抖。 战斗，我只知道这首歌。 然后呢，我全部看完之后，我忍不住跑到一旁狠狠的踹树。哎、欸，真的蛮愤怒的。 很愤怒的时候都会想踹东西啊，为什么啊？ 你最近有踹什么？ 就踹墙壁或什么的啊。 你最近踹墙壁啊？ 很容易踹墙壁或是桌角啊。 是哦。 你不会吗？ 好像也是。 对啊，你就是会长能的呀，就是你会找那个很窄的不会倒的墙壁是最好踹的， 但墙壁有时候会就踹伤，会受伤自己的脚，就像彭正明去打自己休息室那个墙壁然后自己手骨折是一样道理。整季报销 踹跟手锤是不太一样的。 嗯，你说踹有鞋子保护比较， 我觉得好像手比较容易，就是 我觉得踹其实骨头也会出事。哎、欸，你如果真的很用力的话， 为什么我觉得脚好像人会比较下意识的要收力，可是手出拳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是我不顾一切要出去，可是脚很难不顾一切出去。嗯，还是只是我运动神经脚比较不发达， 也有可能哦。嗯， 对啊，你那么常踹，我也都用尽全力，也没听，也没跟人家收力的、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么常踹你，你看，哎，这个墙壁，哎，真的就是不会倒的、哦。 没有，没有，其实我腰整个都歪了。 真的、哦。嗯， 给我医药费。给我钱看医生。我要看医生。 哈哈哈。哎，我很久没踹你嘞，今天晚上好 好哪有很久？ 我今天晚上好好来教训你一下，好好踹一下。 讲到这个可以讲吗？ 怎样？ 可以吧，不要讲他是谁就行了。反正就是 就是出外景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神人，然后那个神人呢，就号称也不是号称，就指一个说他看你的那个全身，他会像那个 X 光就扫过你这样。他要让你哪里有问题 哈， 可是不是说那种就是哦，你肺不好，你肝不好，他是那种中 医肌肉肩骨， 对，就是你哪边歪，然后、可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因为就现在是冬，就是他能看的就只有站姿，他就可以很精准的说你左边膝盖或怎么样，或是你右手腕怎么样， 这个我相信， 或是你脚踝怎么样，就是。而且他就是你要想，我们是一群人围着他，然后就坐在那边，就是他可能眼神也是，他不是那种很专心的盯着你，就大家都排队说换我换我换我换我下一个选我，然后你只走过去说哦，那你哦，你就是不过就是三秒的时间，然后最神的是他就说就坐下来，很多男生包括什么，就是那个膝盖都很不好，就是膝盖或脚踝会痛。他就说哦，那你现在就是坐在椅子上，就两只腿伸直，那左右膝盖，他先让你看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膝盖骨其实已经不一样高了？ 还好啊， 就是你这样，他会这样压，然后就是你的膝盖其实有点落差，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他就会按那个膝盖旁边的穴道，然后就他先说你这一只的位置，比如说这只的位置是正确的，他就按一按，就说那你是不是没有感觉？你就说就很正常。可是你另外一只就是已经歪掉，他一按就，他就是好像轻轻一摸，然后他就啊， 就这么夸张？ 对，因为我看前三个我就还好，我就说 夸张，不要再做节目效果。 对，这群人都很浮夸，这边叫的跟什么一样，又演的很离谱。我就想说，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耐按的人，因为我很常去按 痛 按摩， 很耐痛。 然后那时候我就过去，因为大家都是那个， 但你身体很烂哎、欸。 对，然后那时候就过去，说大部分人都是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平常人姿势太烂了。就一过去，他就说：“哦，你脖子不太好。”我就整个就是很紧张，因为我脖子真的很。脖子的那个脊椎真的不太好， 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可是我很怕弄脖子，所以我几乎也看中医也不让人家就是 碰， 就是要转或是要移位，那个我从来就不敢。所以人家不是说什么你位置就是要移到正确的方式吗？所以他也是就是说就摸摸你后面，就是这样摸摸，他说你看你这边右边就比较好，可是你左边可能歪了一按就啪。他们那些都不是演的， 真的很痛。 但更神奇是说很痛，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折两下，然后说：“那你看嘛，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跟旁边聊天。”然后说：“好了，我弄好了。”然后弄好之后，他就再压，就完全没感觉。 这么厉害？ 而且就是真的不痛啊！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想说：“哈，你要帮我调整哦，会不会很痛？”然后就先问说：“啊，你真的很怕痛吗？你很怕痛，那你要放轻松哦。放轻松了没？我们已经弄好了。” 是神医啊！ 真的是个神人。 给我名片。马上给我名片。 然后他好像已经是一个，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 中医师， 就退休的中医师。对，他就是只是在看一些，然后 名人们， 我们摸不到的世界，在云那边的世界，只是我亲眼见证那个很像奇迹似的感觉。可是当然他也有说，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帮你 弄一下 就 好， 因为人的惯性 姿势还是要 对。可是那个是长期你要去一直调。只是刚刚我叫你想到说，给我钱看医生，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哦，我知道啦，你的潜意识其实告诉我，就是好好再踹你几下，可以把你的那个位置踹正。 No， 我就是神医在世。 No， 我的脚叫做华佗脚。 哇，嘿嘿，好屁哦！ 怎样？ 讲这个都不害臊啊？ 不会啊？ 怎么可以屁成这个样子？ 怎么了？ 信是你在回， 对啊，再听也没几次了。他说踹完之后呢，我就走到一个不会被同学看见的地方，把脸埋在围巾下，想在检讨会前平复一下情绪。没有想到我一低下头 就哭了， 我的啊，是我的眼泪在颤抖啦，我的眼泪在颤抖，是不是啊？Anyway， 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掉下来了。这件事的经过是呢，在寒假之前，现任社团指导老师寒假前跟社长说：“哦，你们寒训自己练哦，我有空再来看。”社长就找了前任教练，就是学长来担任寒训的教练。 但好巧不巧哈，就是2月8号哈，那韩俊第二天哦，学长在教球的事就被主任知道了，主任就通知现任教练转达社长说，这个学长哦，因为之前跟学校处得不好，所以明天你叫他不要再回来教了。还有哦，学长教球就算是免费的也不行哦，就是这个学校不欢迎你，你凭什么啊？公立学校我想进去就进去啊，为什么不行？你有事吗？ 那怎么办呢？这可以客诉谁呢？ 于是寒训第三天，学长便就没有再去学校了，然后学弟妹也说现任的指导老师到场一下子就离开了，韩讯就是这样有头无尾的告吹了。我真的不懂主任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对社团或任何人一点好处也没有。虽然之前说学长不继续担任教练是因为要去当兵，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两届的学弟妹在交接的时候，学校并没有给他们填写下届下任指导老师的单子，而是直接告诉学弟妹社团说要更换指导老师，就直接换成现在这一位，等于是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来。现任指导老师也是被迫担任的，他是因为要照顾小孩才不能出席。后来我就跟学长聊了不少，我们对学校目前都呈现了心灰意冷状态。 心灰意冷， 心寒啊。他因为被迫离职，而学弟妹便来请我去协助之后的寒讯。学长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很难过，但什么也做不了，反正我是不想管了啦。又接着说，你如果要回去的话就继续走下去吧，按照之前的进度，明天的内容是高低球处理和发球。看着这段话，真的是会莫名的。 哇塞，大家听到了没？刚刚那个痰有多大？ 咳不出来啊？怎么了？ 因为你必须要靠外力才能把它排出来了。 吸痰器哦， 或是一些 medicine 之类的。 medicine。看着这段话呢，我真的莫名的心酸啊，我们都骂着学校说的什么都不管了，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办不到。心中呢总是会想说，我曾经在网球社努力过，网球社曾经给我很棒的青春，我想要把这些感动传承给学弟妹，不管是多还是少。所以刚才我想通了，即便我对学校有再多的不满，但身为学姐的我还是不能置之不理，至少要让学弟妹能好好的打球，在我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帮助他们。值得一提的是，学妹社长为了这件事情求助另外一位主任，而该名主任就非常积极的协助他，甚至还开了会讨论相关事宜，希望一切都会有好结果哦。感谢那位主任让我愿意相信松山高中仍有清流存在。顺便回复上次马克说抢场地的事就用球技决胜负这个说法，若真的可以用球技来决定使用权的话，我和学长是非常乐意的，因为论球技那些主任和老师绝对赢不了我们，而且是会输得很惨烈的那一种，只可惜他们倚老卖老又无耻的程度超越人类的认知啊， 好气哦。 by the way，我还是谢谢松山高中，让我又对社会黑暗面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情绪智商， 网球教会你好多， 并且变得更圆融，不会轻易就屈服于这些不公不义的。但是你明明才踹了树啊，你的情绪智商控管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瓜爸。 他会觉得我踹植物就是已经控制得当， 不然应该是要踹人，是不是？ 他可能对我会去直接冲去踢师长之类的。 我有冲去踢尸体，好恐怖、 哦、这样是不行的哦。嗯， Don't you give up, nah, nah, nah. I won't give up, nah, nah, nah.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Let me read you later, okay? Thank you. 我是肖明。话说我的信这么快就被念出来，让我感受到一种大事不妙的想法，所以我 大事不妙 我必须要用第十封信来抢救马克信箱， 就是没信的意思啊。 答对了，上封 真正的大事不妙才不是这种小事呢。 上封他说关于飞机判断幸运，就是他看到什么什么时候飞机会觉得很幸运，那个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至于玛丽说的 至于嘛，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讲乐淘等等之类的， 这件事也没啦。 对，所以他挂号那些我也不想念了，关于称赞乐淘有够小气的，有没有？ 这么小气啊，又不是这次没了以后就没机会。 然后我们之前有聊过以前最早三只小猪的广播剧，我现在看到那个广播剧啊，那些台词好无聊哦，无聊到我连 念都不想念， 对， 演都不 想 演。想 跟大家提示一下，我都不想提示，太丢脸了。他说他曾经听到我们这一次春酒抽到了什么，他好像有听到我抽中了乌来的泡汤。 嗯， 对。那马克、强强或其他人，你们抽中什么呢？ 我跟强强好像抽到一模一样的，就是台东大陆湾大酒店。 话说2010年的歌曲猜歌跟接唱，就有一年我们的春酒是猜歌跟接唱，我们今年的春酒有特别活动吗？ 没有 没有。这次写信呢，他想说关于旅游的543，首先是韩国，因为亲戚呢刚好跟玛丽同一天去韩国，可是是从松山起飞的。话说松山机场对马克定义的天龙国来说是非常方便的选择、 yep. 尤其是偏年长的长不用忍受机场塞车，可是最近机场捷运开通可能会改善吧， 我都还没有去做过。 回到韩国，目前韩国的观光推广在台湾你知道吗？ 怎样 可以免费索取到交通卡跟电话 SIM 卡？ 怎么棒， 怎么棒。 所以你那时候去韩国之前应该要先拿的，对不对？ 交通卡就是跟朋友借，因为身边太多人去过韩国了、但是我在第一天就是把悠游卡弄丢了，所以我又自己又买了一张还给人家。他说可是我只知他就说索取地点都是在台北市。那 哪里呀、 他没有说然后空卡必须去储值。 是空卡那还是 可是那个韩国的捷运站储值非常方便，很简单，而且就是， 那你要储值跟你去买卡不是一样道理吗？还 是 买 卡 还是 要 排队 啊？买卡要那张卡钱，就像那个捷运卡可能要你们200块押金那些一样的。 那之后退会再还你这样子吗？ 可是 不知道。 可是对啊，我如果在便利商店买，那我还要去捷运退吗？什么就很怪。还有网络预约的中文解说服务，可是他只知道事后的体验心得，并不太清楚流程。解说呢是韩国志工，会用中文带领去传统古迹跟市场。然后行程的路线是固定的，不太会有推销。依据上面的旅游导览，他这次的信件结尾要推荐台南一个免费观光导览。 哪里？ 台南的。这是一个已经持续很久的活动。台南呢，每个星期六日跟连续假期，不包含除夕，都会有一天两个。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会是星光路线。会有台南导览，比如说有孔庙线、赤坎线、五府城线等等之类的， 还有老建筑线。 行程安排在2个小时左右，报名呢你只要去台南市的政府观光旅游局 www.twthainan.net 活动选项中的米其林三星之旅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米其林三星之旅， 他也附上了这一张，就是他把它列印下来给你看。 看我何时要去台南？ 因为真的有很多路线 对啊， 这边上面就有 6、7、8个 ，八条路线。好，然后 他说他过年期间去了府城赤坎线跟安平老街、嗯、这两条线并不会太长，他觉得解说也很有趣、嗯、可是赤坎线大概都是在介绍台南的庙宇，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同信仰、嗯、你没有喜欢的话可能要注意 阿弥陀佛。 可是解说员呢也会因为报名的成员会有小小的变动，可是不会强迫你要进庙之类的、嗯嗯嗯、只是在讲一些历史啊庙宇的故事，很多都是围绕着明末清初，比如说什么郑成功、 yep、 然后他说玛丽上次你念那本书就是郑成功野史，让他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对郑成功这个人物改观、嗯、对啊他好怪哦，他真的很怪、欸、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他说对他挂号往比较不好的方向改观去了。安平老街的行程呢，从安平树屋出发、嗯、行程要有门票钱的都不会进去，就是在周遭解说 逛一逛晃一晃， 中间还有安平剑师的介绍，还有安平追想曲金小姐的小故事。他不太清楚说各县市是否都有这样的假日解说服务，可是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嗯、而且其实参加的人很少哦，几乎都是个位数报名 啊，好可惜哦。 而且每一次那个解说人员啊都找人找得很辛苦，也有那种我觉得更坏还是你报名然后却又放人家鸽子、但他还是想好好跟大家推荐这个活动、嗯、那他也有说真的就是呼吁大家请当言而有信的人，因为这个是免费的，你真的报名了、你就要记得参加，如果你真的不去了 你也要取消，才让后面想参加人可以后补的上。 对啊，他这封信呢是因为因应接下来就是228连假了，所以如果有旅游规划的话，他觉得台南米其林三星之旅的免费观光解说很不错。嗯哼，好，他下面有建议我们之前那个青春点点点星期天的盲吃大会的建议，因为盲吃大会上一次第一次进行，所以很多那个评分标准或是那个可能有点混乱、他有建议，这个建议我们就埋藏在心中，感谢你对我们如此多的关怀以及付出，感谢认真的乡民。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甚至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你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甚至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甚至没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总是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shop the morning. We shop the mountain. 追求平等，要真实坦白，请赤裸相见。Sammy 郑秀文相隔七年的诚挚邀请，来一顿裸体早餐。 我们有关一贯楚楚的完整，我请你我们举行一个裸体早餐，但是你要脱光。 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 裸，2月14与你坦诚相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I am your man。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奥斯卡奖金球奖越来越爱的电影原声带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最佳电影主题曲，最佳电影配乐，拉拉链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我是吴克群， 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变成越绝越深，会变没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换我吗？换你？换？ 不知道哎、欸，换谁啊？ 天哪、啊！不 我们还记得什么？换你，换你，换你，换你， 确定吗？ 刚 ending 是感谢认真的乡民。 好，两位好，这封信来自于 Dragon， 在开春前夕。 是 Dragon 啊？ 不是，就是 Dragon Chan。 哦。 开春前夕，小年夜的早上呢，我照往常外出去洗衣，自助洗衣。返回时呢，楼下管理员跟我说：“哎、欸，你妈因为生病去马街看诊，叫你不要乱跑哦，这样子。”接着呢，我就接到医院打来电话，电话就说：“哎、欸，你妈因为黄疸要急诊、欸。” 啊！ 当时我就想说：“应该是去急诊那边躺一下就可以回家了吧？”就不以为意，但我还是前往医院了。可是怎么知道呢？我一抵达急诊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妈妈哦，这个病哈、哦，要紧急住院哦，然后期间要装什么体外胆汁引流管， 哼， 要验血、验尿、验粪便，要做很多的检查。”直到年初五，内科医生呢约我们家属讲述病情，此时我们才知道妈妈得了罕见疾病——胆管炎， 嗯， 而且寿命呢只剩下一年。 胆管哦，它是 那个炎是癌症的癌、 哦， 对啊，就是癌症。 嗯， 好，寿命只剩下一年。此时，哎、欸，说也奇怪，我平常打手机呢，不是拒接，要不是就是转语音信箱的大哥，我突然变得很孝顺了呀。前两日呢，我看到我大哥发来了 LINE 讯息說，说医生评估要开刀切除阻塞的胆管和部分的肝，这样也许有机会就可以救得回来。但是要经过家属的协调同意才可以。可是最近呢，我前往医院探病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面色红润，不知道这是不是回光返照？ 呸呸呸呸呸！ 不要自己讲啦。 对啊。 然后他说，不知道可不可以请点友集气，让他度过难关呢？ 嗯， 好的，希望妈妈平安健康。 这封信来自于 H 先生，也是一口气有两封信。第一封写信的时间是2月1号，他说：“马克玛利亚，电影跟现实生活真的差很多呢。一夜台北里的郭采洁哪会那么闲？我现在在三民书局副北店总店上班。”是一个图书管理人员，工作量跟压力超级大。 哈，会哦。 可能就只剩一间了吧？会不会？因为之前三是哪里的三名收了吗？ 嗯。 前上个礼拜还这个礼拜，报纸才在介绍那个三名出版，三名出版跟三名书局是有关的吗？ 应该是吧。 就创办以前的故事，然后他要统一那个字啊，就觉得说以前我们都用日本字，我们为什么那些排列不对？我们要有自己的那个字，你要一个一个一个，因为那个中文字有多少，他全部重新把他那个就是那个印刷注 出 来， 嗯， 然后大家就说：“哎，你那么傻呢？” 嗯， 但还是办到了，非常厉害。他说：“我还要在仓库弄书，我还要在网络下订单，还要买书，还要现实找到，然后书桌上只剩一本，我就是找不到啊！还要找时间更换排行榜。那因为老公司，所以很多老观念还在玩。这句话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很多老观念还在玩？ 还在玩啊！这些还在玩这些老观念，搞什么？与时俱进好不好？老公司。” 的事情来得轻松。 嗯嗯嗯。 我上一份工作呢是在星光三月百货 A8 的玩具柜，离开我才知道那里的好。 嗯。 顺便我要跟玩具小帅店长朱佑荣说，跟你上班的每一天都很快乐。 哇哦。 也要谢谢搜狗的同事陈月红，然后他画了一个小爱心给他们。 嗯嗯。 没经历过这些，你也不会知道以前有多快乐的，加倍的快乐。下一封信2月12号写的，马克玛丽，你有出差的经验吗？对我来说，综艺三国志就是我的出差。你有出差的经验吗？ 有啊，去香港访问 Carly Rae Jepsen。 耶、yeah! ！因为现在工作需要的关系，需要出差，那这一次当然是当天来回，就需要去高中里面摆卖书的摊位。 嗯， 之后要去南部出差住几天，可是我才进公司不到两个星期，我就要出差，上一份工作做第三天就让我一个人顾店结账 POS 机。奇怪，我觉得我的工作都具有挑战性啊，可是我比较想去大陆出差 啊。 当初找工作呢，小公司我就不太敢去，怕进得去出不来。为什么？ 想太多了吧。 对啊，那进大公司又好像要很精明能干，我又不是那一种人，我喜欢慢慢来，慢工出细活。 那可能应该去一些比较田野，像什么苗栗啊，或者那种现在有一些 你说生活步调就是比较那个的吗？ 对，就是复合式的农庄。 嗯， 就是你要夏天耕作的。 嗯， 然后又要接待背包客的。 可是插秧那个不是也要抢时间的吗？什么时候赶快弄好？ 有要抢时间哦。 没有人， 我不能慢条斯理的插这样的，不行。 不行吧？你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内把它做完啊。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步调很慢的做的？ 画 画，当画家。 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越慢越好？ 做爱。 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我。 没有看到 PTT 的点点点版，有人说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说什么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要收啦，是最后一集啊，然后所以大家就很恐慌说会不会整个青春点点都不见啦、什么什么，然后也就有听众因为这个事件然后才浮出来。 嗯， 对，因为然后浮出来以后要在 PTT 上面发文，他说他其实也听很久了、然后其实很难想象，就是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跟我的女神一样纯洁的人存在，跟心缘结义一样棒。 他不是被吐槽就听了那一天节目而已吗？ 跟心缘结义一样棒的吴玛丽女神。 心缘结明就也有绯闻啊。我记得有啊， 绯闻绝缘体耶， 可能他经纪公司管得很严吧。 吴玛丽也是绯闻绝缘体耶，棒棒的，怎么会这么冰清玉洁，又聪明，冰雪聪明，反应又快，才华又多，又会画画，又会主持。 我歌吹很大声啊， 所以大家听不到我吗？他这又会画画又会主持哦。 好烦哦。然后他说呢，就连在军中恶劣的环境需要快的地方，被教官都会说你真是一个慢郎中。明天凌晨六点多就要出门了，在冬天里出差他觉得好痛苦。结束。 好，我们今天把所有信都回光吧。 我们的那个信箱桶又空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利电台马克信箱收。 第一次来信的 C 小姐，我和怎样 Catherine， 好，我跟热爱你们的 C 粉丝约定好要写信给你们。 上 啊， 上梯 啊，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C 吗？ 对啊。 没有香缇哦， 香缇应该是 S 开头的， 笑我咯。 我没有笑你， 笑我咯。 哎，你玻璃心哦。为什么是曲啊？哦，你要 CH 开头哦。 切尔西哦。 Chelsea。好 ，Catherine and Chelsea， 约定好要写信给你们，但是拖延病发作了。直到有一天我在听录音档的时候，听到玛丽念了她的信， 念谁的信？ 念到 C 粉丝啊 ，Chelsea 啊，对啊，我才下定决心要写信给你们。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我一听完你们念她的信，我就立刻传讯息跟她说，没想到她也正在听同一天录音档哎、欸，而且只相隔了10分钟哎、欸。他说他既害羞又舍不得听偶像念他的信，想要保留这份喜悦直到隔天才听，我觉得有点可爱， 真的蛮可爱的 哦。这封信呢，他还贴了很多邮票用限时专送寄过来。我一直觉得啊，在一段的旅程中能够带给你心灵的满足便足以感激。我在澳洲，我们是在澳洲相遇的，在澳洲遇到了 Chelsea， 就是我这趟旅程中最大的收获。他昵称他叫 C 粉粉 ，C 粉粉。 我们一起度过了开心的时光，最喜欢在放假没事的时候，在蓝色小屋乱搞吃的。 吓我一跳，你是故意的吧？ 没有啊， 你觉得是故意的？ 他真的这样写，他说 乱搞一些吃的。 没有，他说最喜欢在放假没事的时候，在蓝色小屋乱搞吃的。地瓜圆啊，盐酥鸡啊，烤饼干啊，煲汤啊，还有 C 粉丝煮的番茄炒蛋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然后下午就会去外面找好喝的 cappuccino。 cappuccino。 回到家以后呢，就会赖在超级舒服的沙发上一起看影片。闲来无事，风光明媚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做瑜伽。简单又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我最美好的澳洲回忆了。希望 Chelsea 也能越来越好，一起加油哦！也谢谢青春点点点的陪伴，很喜欢马克信箱这个单元，听了别人的故事，从中得到一些共鸣，然后好像得到一些安抚。希望新的一年，马克、玛丽都可以顺顺利利哦！谢谢你 ，C 小姐 Catherine。 我这边呢，就是目前马克信箱剩下两封信，但两封的时间都差不多长，我就选一封念好了。来自于台南的伊南。 嗨， 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台南的伊南。为了节省玛丽想名字的时间，姑且叫我 EDM。 EDM。 ED， 你要念什么 ？EDM is awesome。EDM is awesome。EDM is awesome。在进入主题之前，最近在网路上随意乱晃音乐的时候，我听到了 Only Mercy。Ollie Mers， 我没念错吧 ？Ollie， 还在念 Ollie 啊 ？Ollie， 觉得蛮合胃口的。查了一下，他已经不是新人了。他什么时候的选秀冠军啊？真的蛮久嘞。而且长得伯类似 Matt Damon， 对，他门牙有没有分开？他是不是门牙有分开啊？自从看完 Jason Bourne， 这念 Bourne 吗？系列就深深着迷，不知道马克·玛丽对他有没有什么印象？ Jason Bourne， 杰森·鲍恩啊， 是。 你是说对于麦特戴蒙没有印象，还是杰森·鲍恩，还是 Ollie Mers？ Ollie Mers 没有那么大的印象。 Ollie Mers 就是很，就是又土又要进化。 你不要因为人家听不懂中文就狂骂人家。 不是啊，很多人就是从一个比较素人，他就真的是素人要往上嘛， oh。 就是你感觉出他要突破那个海平面这样子。你感受到他的积极， 整形前的哦，不能讲。哇，你刚刚用眼神要杀我，是不是？ 写信的前几天，适逢听见你们聊到青春点点点的十周年，不如就让我来分享如何遇见青春点点点。国高中的我一直都有听广播的习惯，当时觉得，读书有音乐很不错啊，而且我是 EDM is awesome 啊，反正听音乐考试照样考得好棒棒。再加上穷学生没有钱买 CD， 没有选择音乐的权利，所以我就习惯一直听广播。在我脑中的娱乐圈细胞还没发育之前，我会听一些地方性的音乐电台。遥想当年网络还是 某电波街， 所以广播音乐更显重要。整点报时的时候，我还会聚精会神的听星座鬼话预测。以前有哦， 他说地方电台、啊、 巨蟹座今日幸运色紫红色，走路记得不要和人起冲突，谁不是要这样。不过纯音乐听久了耳朵还是会不满足，于是我会转起收音机，不意外 BY 就停在南部收讯良好的中广这个大电台。人家常说气质相似的会吸引在一起，根据我这个文艺气质左优雅搞怪风格的人，那个时候深深着迷于一个中广音乐网 DJ 叫娃娃的，不仅声音可爱，而且据说还组了一个奇怪的乐团叫自然卷。对啊，就是魏无羡，这就是我每天当时咳咳笑的源头。顺便开拓我对于东洋音乐的新大陆，他后来就很喜欢恰啦啊、猴子把戏等等之类的。突然想到他当时还遇上了中广换主人，然后娃娃离奇一一的跟听众告别。他在收音机前面也是听到呜呜呜呜呜呜，但娃娃马上继续主持了。 对啊，到了 HitFM。 中途我跟大部分的听友一样，去体验五光十色、七彩霓虹灯的真实人生，一直到我硕士班才回归广播。距今约莫是五年前，当时我在林口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北部的同学使用高八度的声音说：“啊，你有听过青春点点点不？” 等一下，这人讲台语吗？ 没有，就高八度而已。 哦， 那你高八度讲这句啊？ 啊，你有没有听过青春点点？ 为什么高八度就会变得很怪的一个人？ 真的，哦，就很疯狂啊！ 他就说：“点什么？飞碟电台啦！” 你为什么一定要变台语腔啊？ 飞碟？ 那啊，光宇嘞？ 哦哟！所以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名字，就是在六句当中带有七个问号的句子当中结束。 真是黑人问号， 简直一堆黑人， 太多黑人问号了。 之后的之后，可能就跟大部分的听众差不多，就是死烟酒深，就是有权利听到半夜两点玛丽讲完故事。故事都结束的时候，当时唯一困扰我的原因就是马克玛丽的嗓音太迷人，会逼得我把 2K 篮球的声音、游戏的音乐都关掉。 哇哦！ 证明青春点点点大胜 JZ。所以时不时会发生进攻时间耗尽，我跳球总是慢半拍， 我听不到裁判哨音，听不到图秒， 就连玩刺客教条也因为缺乏声音提醒屡屡被敌人发现。久而久之，我就把刺客教条当成吕布在玩，鬼挡杀鬼，佛挡杀佛，风靡千万少女。算了，青春点点也已经五六年了。以类比法来说，如果青春点点你们有30公分，那我大概也有16、17吧。好的，希望青春点点会有到100公分。在这么多的单元里面，我是属于一点也不介意预录的那一型。 一点也不怎样？ 也不介意预录的那一型听众。 哦，好棒哦。 不过呢，预录的集数或是专访，如果是因为内容很满，就会有时候没有办法听到闲聊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可惜。 生气气。 招牌老单元青春期53挂号其实就是闲聊啦，老实说就是相当好搭配游戏或是阅读的节目，挂号其实就是闲聊啦。直白的说就是不用太专心听，挂号就是因为你们在闲聊啦。但是我的心情也会因为小屁孩的 calling 愤怒哦，我也会停下来哦。啊，我的心情也会因为女孩甜甜的声音在傻笑，呵呵呵，或是躲在棉被里偷打 calling 突然中断，我也会冒出一身冷汗。只可惜我本身巨蟹男啦，个性暗暗内涵光啊，大概这辈子无法参与 calling 这单元了。不要这样子， EDM is awesome， 打给我们吧。 但是很开心你已经写了两封信过来啊。 哦，而且你的信好好笑哦。 对啊，他上一封信就是 Uwin 啊。 Uwin 是什么？ 他在讲那个 NBA 的故事。 哦，最后祝青春点点点长长久久，让我的日子继续每丁每当的笑下去。正所谓没有椒盐哪能激起美丽的浪花，没有马克玛丽这世界一定会安静许多。没押韵。总之春节过后，祝各位听友们长保初衷，好好的燃烧自己，然后好好的活下去。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